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在一旁一直听王建义的分析，他在心里想到了另一条侦查的路子，于是他思索了片刻说：王主任，我有个成熟的侦查方案，想听听你的指示。说吧，我听听。前年我曾以毒贩子的身份秘密到过金三角两次，对那一带熟悉，还交过老挝的一个朋友，此人两头都沾，有钱可以提供任何人的信息，没钱自己也参与贩毒在金三角交易，算得上是个毒品通。此人叫萨罗，对吧？张贵刚睁大眼睛好奇地问。 对啊，就是他，你也认识？ 我没有接触过，但是板红的老局长王万珍在20年前就多次来往于金三角，不仅和这个萨罗熟，还救过他的命。原因嘛，萨罗是个万金油，他和缅甸毒贩毒枭都打过交道，也跟老挝一方的毒贩关系密切。王局长在关键时候靠萨罗获得情报，破获过多起在中国边境的毒贩案件。据我最近了解，这个萨罗有1年多没露头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这都不重要，我想在金三角先探听点军哥帮和瓦帮的信息，特别是军哥帮在金兰湾的秘密情况。张贵刚接着说，有可能我到缅甸近距离调查。我也一直在考虑啊，从军哥帮释放的这几个贩毒路线，我们仅破获了可知的一些，还有一些更大的走私毒品我们还没有获得。我在研究下更细的方案，包括在金三角一带的最新情报，还有一些最新的地下暗号等，都要弄得清清楚楚。方案成熟了，我要上报总部。同时我还要通过老挝和缅甸军警缉毒委员会的沟通和协商，在得到他们支持的前提下，你才能独立行动。明白。王建义站起来拍了拍张贵刚的肩膀，这个方案一定要保密，从现在开始做好一切准备。在厦门成功地抓获了台湾毒贩子蔡文斌，也意外地抓捕了前来接应的马娇。通过对马娇的审讯，发现了缅甸军哥帮在金兰湾有一条秘密的海上贩毒渠道，连接世界大毒枭。王建义和张贵刚在分析案情后，王建义批准了张贵刚独自前往金三角继续侦查的请求。奴媒的信息在阶段性泄露，更让这位天才女子感到困惑的是，她的对手是童雪彤。于是她对金兰湾设计的海星计划程序加了特级密码，而且对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销售网络更是编码加了8位数字。这样就算找到奴媒的程序， 没有世界一流的网络操守，也是打不开的。然而，奴媒对童雪彤也有反监控。对于台湾人蔡文斌和他的人被张贵刚抓获，奴媒是从海上卫星扫描搜索到的，而从金兰湾被调出的马娇则线路不明。奴媒是个聪明女人，她怕马娇失踪，会泄密军歌帮在金兰湾的秘密通道。这种怀疑，奴媒心里盘算着，不是自己的程序和网络出问题，而是通过他寻找到了马娇与蔡文斌之间的疑点。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奴媒就更加稳固了在英敏心中的位置。在一个月色清明之夜，奴媒密约英敏在三号密室。当奴媒拿着一个便利的高档电脑，打开一些有关蔡文斌在厦门海域的远程记录时，奴媒指着海事卫星所显示的海鸥号船以及周边武警快艇的航迹说： 应帅，我通过多个端口盗用了海事卫星的线路，才远程搜索到了3月5日下午2点钟到3点钟的厦门海域的船只图。你看，这是海鸥号551船，在快行驶到1号海域时却减速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在这里出现了一艘快艇，应该是中国的海上公安巡逻艇。再看这张海事图，2点37分，这艘艇靠近海鸥号551船。我想说，台湾人蔡文斌正是在这个位置。 英敏十分严谨，有证据吗？ 目前从台湾高雄反馈的信息，还没有证据表明蔡文斌被抓， 但是2天了，都没有他的消息。 英帅，我可以放大再看， 在海鸥号551号被检查的21分钟后，这艘公安快艇又越过了东北方向的一号海域，在这一带好像有交锋或者有枪战。 奴媒接着报告， 我怀疑的理由在这里，这个点，也就是离一号海域还有0.2海里处， 快艇与鱼艇和小艇相持时间大约18分钟，随后公安快艇返航。 你是说蔡文斌已经被中国公安海警快艇抓住？ 完全有这个可能。 那马娇呢？英敏又追问。 我不是让黎树派马娇飞到高雄去接应蔡文斌吗？难道他没有赶到？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奴媒在厦门一号海域搜索，没有延伸到金门一带，也就没有什么证据，只是回答 接应没接应还不清楚，但从海上船只分析，我觉得马娇没有接应到蔡文斌，或者说当马娇发现蔡文斌出事后自身逃离， 立即通过秘密线路联络金兰湾黎树，追问马娇情况。 英敏站起来走动了2圈，又加上了一句， 马娇知道金兰湾顿尾岛太多情况，让黎树速回报告，如有失蹄果断按军歌帮规处理，绝不留后患。 我马上联络执行。 等等，英敏转身说，切断与蔡文斌的一切联系，封存蔡文斌在台湾的地下账户，通过金三角秘密交易钱庄收回我们的投资和蔡文斌在各地的资金，把蔡文斌相连的交易点清除，让我的助理多尔完成这些事，越快越好。 我会做好。后天1年1度的金三角的秘密交易会，你还参加吗？我好定位做计划。 参加。这种交易是周边同行的交易，每年都能私下走出至少50吨货品，大家都明白各自行规。 英敏思考道，这次让华子带队，军哥帮可以让何明富代替我去，也让他在金三角闯一闯，有发言权。英敏在合并了瓦帮之后，在罂粟种植方面扩大了12000亩，同时还秘密在第七特区的马卡山里建起了年产100万吨的海洛因加工厂。英敏更知道，在全世界联合打击毒品的背景下，为了安全起见，他把周边近距离交易的手下毒贩的供货都切断了，转而悄悄在金兰湾顿尾岛开辟了海洋运输通道，每次往拉美一些国家运输海洛因都在几吨或几十吨以上，地下的交易也获取了大量资金。在当地种植罂粟的人都知道金三角是秘密平台，而这个平台有一个秘密长街，从头到尾整整15里。按他们多年的习惯，每年的中国农历正月十五月圆之夜被买卖人称作圆中圆，也就是他们一年一度罂粟交易的地点。谁都知道交易代码叫花一号。重点来自缅甸、老挝和泰国的种植罂粟人家和制作罂粟的商人都会明白花一号的交易。与此同时，也有越南、新加坡、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等行内人前往那条15里的街上。近年进入金三角的各类人越来越多，印度人进入在泰国一方立有金三角牌子的地方建起了一些酒店，还与当地人联合经营，有山谷隐居，更多的是带有泳池的地下旅店，生意自然围绕花一号在秘密交易，其他配套服务不过是个掩饰套装而已。花一号的交易只有在正月十五这天似乎可以公开些，以多种花来展示金三角的市场，比如有蝴蝶兰、荷兰花、三角梅、大菊花、凤凰花、木棉花以及玫瑰花、金百合等等。所有这些花有百种，但只是摆设而已，只有一种最好看最值钱的，就是花一号罂粟花。多年种植花一号都知道规矩，这不仅是行内人的一年一度节日，更是多国与花一号之间秘密交易的开始。有一个组织者，瓦邦和军哥邦都领过头，这次是泰国地界一侧的商人牵头，在规定的时间里由商人制定5个暗号，在交易前夜开始轮换暗号，告诉秘密交易人，如暗号不对则是要遭绑架秘密处死，如发现有探子必须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打击探子。英敏在合并了瓦邦后不便再出席这种活动，不仅有一定危险，还怕影响他在海上运输到拉美的大生意。英敏让手下何明富与华子去金三角，可以完成军哥帮库存的一批货。多尔是英敏的绝对助手，他在协助奴梅完成切断蔡文斌地下账户后，把拉美交易的2批货款清单交给了英敏。 哎呀，这么大的资金，太好了。 英敏边看账单边说， 都到账了？全部到账，墨西哥最讲信誉，首先到账，哥伦比亚出手价格最高，那个女老板克劳迪出手向来大方。克劳迪实际上不仅是大毒品藏家机构的第一情人，而且全盘掌握了财务大权。 多尔说， 比我们准备的3批货量大一倍，哥伦比亚要得紧。英总，什么时候发货？ 先等等， 蔡文斌出了事，接应他的马交还不明，让金兰湾梨树好好核查后做到100%安全再发货。这条海上秘密通道来之不易啊，是我们通往世界的黄金之道，懂吗？ 明白。 多尔又小声说， 这是金三角泰国帮主刚刚发来的交易暗号，你看看，樱花对应的是罂粟，还是以前用过的。 英敏边看边对， 有青菠萝蜜吗？只有圆菠萝蜜， 扣子掉了，不是扣子，是硬币。请问几点了？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今年金三角改了，多出两角，五角。英总，我留了一份做底。多尔请示说，这五句暗号交给贺明富吗？英敏交代，明天再交给他，瓦邦华子肯定会收到，一定要保密，把这次交易完成好。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张贵刚打扮得布衣清雅，戴着一副镀金边的墨镜，手里拿着一把黑布青竹折扇。张贵刚下了飞机，直接叫了个早已安排好的泰国商务办卡车，一路直奔三国交界之地金三角去了。尽管张贵刚此次独闯金三角，身上没带枪没带刀，只有身份护照和一个能在世界各地通用的卡，再就是身上带的一叠美元，但是童雪彤在不间断地对张贵刚的行动和他所在的地理环境进行多方位远程监控，特别是张贵刚进入金三角后更是格外警惕。金三角是指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一块三不管地带，狭义的金三角地区是指湄公河与美塞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区，而作为泰国金三角地区象征的著名金三角牌坊，是位于古城清盛附近的山村，又位于美塞镇和清盛镇之间，距离美塞60公里，离清盛11公里，与缅甸、老挝隔河相望，因地处山区，地貌独特，林木茂盛，景色优美，又因缅老两国闭关锁国，更增添了此地的神秘色彩。金三角地区曾因盛产鸦片而闻名于世，全球的鸦片来自于此，而今金三角地区已成为泰国北部的一个著名旅游地，每年都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张贵刚2年前多次以商人和毒贩的身份来到过这个三角地带，对金三角的地下毒品交易很清楚，对正月15公开交易的花一号罂粟更是清楚。此次再进入这里，他感到在山间的公路难走了，三角环节的河水变得浑黄了。张贵刚知道这是雨水太多，由于金三角地区大部分是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气候炎热，雨量充沛，土壤肥沃，极适宜罂粟的生长，再加上这里丛林密布，道路崎岖，交通闭塞，三国政府鞭长莫及，为种植罂粟提供了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商务办卡车穿行在山里河边，朝金三角的秘密地15里街飞驰而去。张贵刚选坐这种车，正是金三角最流行的可装货、可跑长途的车，也是真正融入买卖人的农场式的商购队伍。正月15的金三角，看不到一丝中国元宵节的气氛，但是这个日子却是东南亚特有的月亮节，也是泰国、老挝和缅甸信奉的圆中元，是每年月圆和年圆的开始。张贵刚在进入金三角大街时，他看到街上各类商铺和门户挂起了圆圆的竹编的圆球和圆筒，还有的挂着圆灯笼，特别是在金三角的金屋檐下挂起了一个个圆中月，这让张贵刚想起了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圆，不仅以圆为始，以圆为终，而且以圆为美，以圆为至，以圆为道。 在金三角的圆有多种意思，但道应是第一位的。 动摇动摇，你已经进入核心秘密的前沿，一切都要开始接近暗号才可以进到地下交易平台。王主任指示以获取军歌帮在海洋的秘密情报为主。 明白。 动摇，在阿洛路口有萨罗开的店，距离500米，东南拐角。 我正往阿洛路口去，放心。 张贵刚出发前，在自己的布衣纽扣上埋下了针头微型摄像头，对于现场特殊情况会随时传给童雪彤，同时童雪彤也可以查看卫星立体图片，两者均可兼用对比。张贵刚下了车，让接送的司机在街的另一头2个小时后等他。此时天色变得暗淡了许多，沿着河水形成的山脉走向仿佛3条蛇盘踞着，河水上清，在交汇处渐变成黄褐色，河岸长着一片片棕榈树，露出的土地则完全是黄泥。顺势河畔而建的那条著名的街道弯曲由东而西，是一条15里长的买卖特色街，也就是有名的金三角一条街。阿洛路口是一个拐点，街道有个弧形，那里是一家卖玉石首饰的小店，正是老挝生意人萨罗的小店。张贵刚走到店门外，看到店里有一张老的营业图卡，照片上的人正是萨罗。张贵刚在云南边境侦查多年，不仅缅甸话会说，而且老挝话、泰国话都能说，英语水平也很高。店内来往的人很多，有不少女人在挑首饰。张贵刚在一旁边看着玉手环，边看着看管店面的中年妇女。难道她就是萨罗的妻子？ 哎，这个多少钱啊？ 张贵刚见店内人少了，上前问女店主。1200美元。张贵刚放下手中的玉环，靠近女店主，小声说： 请问萨罗在吗？ 你是谁？ 女店主警惕地反问。张贵刚能感到萨罗有事，而且有什么情况，便接着说： 啊，我是从对岸来的，萨罗的朋友。 有好久没联系了？ 女店主像是试探，又问了一句。 啊，快2年没见了，一直想着他。 难怪呢，萨罗出事了。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张贵刚紧张地反问。 能告诉我吗？ 女店主看了看店门外，边装着拿东西边小声说： 这条街有个帮主叫莫桑，有泰国黑警撑腰，每月都要给他交钱。上个月萨罗骂了他几句，被莫桑手下的人打了，被带进山里关起来了。 你没找过莫桑要人？ 找过，见不着莫桑，他手下有个黑仔，他拿了我的钱才告诉我萨罗被关在民山下的工棚里，说要关1个月才放，还有11天呀。 女店主说着抹起了眼泪。 你不用哭，我想办法救他出来。 张贵刚靠近小声问： 萨罗的手机还在吗？ 他们给收了手机，1个星期才允许萨罗给我打一次电话。 手机号告诉我。 女店主见有客户进来没吭声，快手撕了报纸一角，用圆珠笔写了一组数字，悄悄塞到张贵刚的手里。 最晚天亮前我带他回来，不要对任何人说。 女店主点点头。张贵刚在离开的瞬间看见了他眼眶里的泪花，他转身大步朝河边走去。 听众朋友，